是吧？啊， 每到周四就会哎，很轻松哈， 啊， 是不是？ 对，那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因为快到周末了呗。 不，因为有你和我， 因为有我和孔文陪伴大家， 哎， 希望大家给周四周五还有周末带来好心情。 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关注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孔文。 嗯，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在这个早间呢，虽然天气有一点冷，但是呢，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热度还是足够的，嗯，啊，希望把我们的温暖传递给大家。 啊， 我们来一起分享这个早上最有意思的新资讯吧。 嗯，我们是吧？你们不需要去三亚，什么不需要去什么这个海岛，不需要的。 友情自来暖。 嗯， 是吗？ 原来叫友情饮水宝。 对 啊， 我们叫自然暖。哎，今天上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说这个天气预报为什么不准。 嗯哼， 天气预报有那么不准吗？ 嗯，可能有， 可能有哈， 对吧？ 很多人都觉得呢，这个天气预报是一个可以预测未来的行业，但是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天气预报哈，通常是在这个新闻联播之后的那个特别传统的， 嗯， 对吧？它通常都是提前一天预测第二天的天气，哎，偶尔就会让大家觉得不太准， 哎， 特别是有时候说下雨没下， 下雨没下， 对， 啊， 白带把伞， 白带把伞， 然后呢说这个不下雨，结果， 嗯，哗， 是，嗯， 对，啊， 所以这个天气预报为什么不准？哎，这个在中国气象局工作了16年的窦志刚啊，作为一枚幕后的气象信息传媒人，最近呢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那他也总结了几个原因，为什么天气预报不准？ 哎，在这个窦老师看来啊， 嗯， 天气预报不准，主要是有以下几个原因。 嗯， 第一点，啊，从气象学的角度看。啊，观测气象不能够达到绝对的准确。 嗯， 气象学呢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天气预报呢，只有100多年的历史。人类关于很多天气现象的原理和规律啊，还没有完全的掌握。啊，气象学家或者是科学家观测气象的技术和经验，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原来气象学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啊， 100多年的历史。 对，而且可能我们 还行吧，是不是？ 100多年，那你跟物理化学，你跟这个什么量子力学相比， 哦， 那确实是相当的年轻 啊。就比如说跟农业学， 农业学，对， 嗯， 因为毕竟，这个因为这个学科，比如说它发展的时间短的话， 嗯， 可能它所用的这些仪器呀，监测的手段呢，就没有那么的成熟， 哎， 对吧？ 对， 而且呢，这个窦老师还说了，说呢，这个观测气象呢，这个人的眼睛哈，所谓这个眼睛是打引号的， 先拿眼看， 对，这个是有盲区的。说我们现在的观测气象的各种观测站和观测设备呢，比如气象站放出去的雷达呀、卫星啊，组成了一张捕捉天气变化的大网。哎，这张网的疏密程度呢，会在各个地区分布不均匀。 嗯， 有时候呢，一些影响半径在几十公里的小尺度的天气变化，就像这个网中的漏网之鱼哈，逃过了咱们这个观测系统的眼睛，这就会导致一些气象信息没有被预测到。 哦，这种现象，比如说的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 哎，说的对， 对不对？ 嗯 啊， 说的就是小小的漏网之鱼。 对，然后我在朝阳的。这个冬季里是吧？ 嗯， 不对，那个你在南方，我在朝阳的南方里，大雪纷飞。你在 南方大雪纷飞， 啊，你在海淀的，啊， 是有多抽筋啊？这天气 四季如春。啊，然后呢？说还有啊，这个观测气象呢，啊，避不开蝴蝶效应。 嗯， 蝴蝶效应指的是呢，说。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有可能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风暴。 嗯，哇，说的是这种，小很小很小的事件所引起的一个连锁反应，最后呢搅动了一个很大的事件。啊， 哎，对啊，然后还有啊，就是说不同的气象数据来源， 嗯 啊，计算得出的天气信息也会出现差异。 嗯。嗯， 对，然后呢，你看，比如说有这样几个渠道啊，首先就是我们的官方渠道，也就是中国气象局提供的观测数据，这是主要的数据来源。 嗯， 然后此外呢，还有比如说社会观测的一些数据， 嗯，还有一些交换的数据， 哎，还有一些交换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世界气象组织 WMO 有一个协定，就是呢，它的各个成员国之间要进行数据交换，比如说中国和美国之间呢，中国要给美国一些中国的气象数据，美国呢也会给中国一些美国的气象数据，彼此呢共享一部分天气信息。不过呢，现在卫星技术很发达，不同国家之间也能监测到对方的数据。 嗯，还有，就现在啊，人们呢对于天气信息的需求啊，也发生了变化啊，这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天气预报，这种感受精准度的这样一个感受。 比如说。孔文，你觉得人在什么时候特别需要天气预报，而且特别需要天气预报预报的准，你能想象出这样的场景吗？ 预报的准，就比方说啊，拿咱们北京来说， 对， 这进入冬季了，这个以往北京的冬天呢会有不下雪啊，没有雪的冬季，没有雪的北京，前两天 等到开春了，初雪还没来呢， 哗，这雪就下来了，对吧？你说你这衣服，你这羽绒服，我刚拿洗衣店洗去，对吧？你说我现在穿什么？对不对？啊，你说本来这个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啊，你说我这出门，你说我这车是开还是不开？ 你看你这说的特日常，对吧？你这无非也就是多动着点，对吧？ 多动着点， 无非也就是多洗次车。我给你说一个场景， 你 看看需不需要天气预报？明天要举行草坪婚礼，天气预报说明天大晴天儿。 哎，那我 结果。哎呀，100多宾客乌泱泱的坐好了， 这点我肯定是不知道的呀，没怎么结过婚，我也没什么经验。 还有了，你做这个主持人对吧，经常会有一些这种户外的活动，比如说有一些这种赛事， 有赛事，对， 跑马拉松了， 跑马拉松， 沙滩排球了， 对，然后这个什么还有房车呀，总之啊，就是在户外进行的一些比赛，有的时候呢，对于天气的影响会很大的， 是的， 对，你就比方说这个赛车，然后 赛车对天气的要求高吗？ 如果说啊，比如说昨天人说，哎，说今儿没问题，说这个大家放心跑啊，都能够跑出好成绩，没有雨啊，这个天气非常的晴朗，但是比如说就突如其来的一场小雨，就能够影响这个赛车的。场地发生的变化，就大家这个速度肯定可能会要慢一些，然后呢还会要说换上这种比如说这个防滑的胎呀，对，然后也可能会增加这种赛车场上的事故的频率， 确实是， 对， 所以说其实对于天气的一个预测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挺重要的。我怎么又想起了上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看的那个反脆弱那本书里呢， 怎么说 咱们的生活更像一只猫而不是洗衣机，对吧？就是这个随机， 又来了， 随机性比较强， 应该像一只猫一样活着。 那这个窦志刚也解释说呢，说现在呢我们很多人这个预测天气哈，都是通过这个手机移动端的天气预报产品，比如说有些 APP 哈，但是呢这个并不会从根本上提高我们气象观测的准确率。然而呢从传播手段上，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去更新未来12个小时24小时的天气数据，当人们查询天气的时候呢，每次看到的都是最新的天气信息，所以就会主观上觉得天气预报好像比过去更准了， 对吧？总之呢这个天气预报呢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揭秘了一下这个不准，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 啊，这个月有阴晴圆缺是吧，这个都是 人有 旦夕祸福啊，跟这个天气预报今天下雨不下雨，出不出太阳比较起来， 你这民间智慧都混一起了 啊，对吧？比方说来到单位啊，跟你说咔，说你这业绩，由于业绩没完成，这月扣你半个月薪水， 为什么呀， 对吧？为什么呀，是吧？人有旦夕祸福嘛，月有阴晴圆缺嘛，对吧？那你这个是吧，你路上下起来一点雨总比下这个 啊，心雨要强吗？总这个比这个冷冷的冰雨在你的脸上拍要强吗？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在悬崖上的爱，对吧？你看，比如说昨天 就告诉大家什么呢？就告诉大家这个天气啊都预报不准啊，就更不要去那样去刻意的去控制你的生活， 对 吧？对， 没错， 这个太想控制就变成控制狂了。关键是你有时候控制不了，还不如随心所欲一点。 对，随心所欲，对吧？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待会儿回来。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we'll be countingThere'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ou shall find. Oh,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We're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yeah.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yeah.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And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Ooh. I feel the love and I feel it burnDown this river, every turn, hope is a four-letter word. M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Oh,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The lessons I've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ve learned. T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Sink in the river. The lessons I've learned. 哎，欢迎大家回来，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天气预报哈，为什么预测的不准了， 脸上胡乱的拍， 能整点阳光吗？我的心 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在， 能整点温暖的不？够冷的了，外面 冰雨啊，是吧？ 不过大家也能够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哎每天爆炸式的这个信息中能感觉到我们这个时代哎在悄悄发生的一些变化哈。 对， 这个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天气预报基本上不用等这个新闻联播结束了，基本都是用手机来看了。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小变化哈，可能我不说你也不是特别能哎就归纳出来，但是我一点可能你就觉得哎确实这么回事啊。说的是为什么减肥这个词儿很少见了， 减肥，大家可能都在说健身， 减脂， 啊，对， 增肌， 对，减脂， 嗯， 增肌， 对， 啊，塑形， 嗯， 什么媒体， 嗯， 啊，对吧？ 嗯、 啊， 有这样的一些，有这样的一些新词儿哈、 嗯， 减肥好像就显得就不是特别健康，对吗？ 嗯。就我觉得有时候特矫情，你知道吗？你比方说一女孩啊、 嗯， 这个瘦瘦高高的， 嗯、 啊，1.7米大个儿， 嗯， 啊，体重有个这个8-9十斤， 嗯，啊， 成天挂嘴边上，哎呀，不行，我太胖， 看 我要减肥， 啊、 你就特是不是特矫情？ 就觉得这个女孩吧，就是，嗯，就是不够敞亮的感觉， 哎， 啊、就是不够那种不够爽快、 啊。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也是小心翼翼的，对吧？ 啊， 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对 吧？ 然后那米饭 挑来挑去 啊，那米饭都论粒儿吃， 论粒儿吃 啊，对吧？那就你比方说，就刚才说的啊，这个一漂漂亮亮的姑娘，啊，1.7米大个儿， 嗯， 啊，体重有个8-9十斤， 嗯， 说，哎呀，说你哎。这个最近忙什么呢？说啊、哦，没什么，就是我最近忙着那个把身体啊塑一下形， 哎， 是不是觉得听特洋气？ 感觉这个女孩特别的上进， 哎， 自我管理要求特别高， 没错， 对吧？ 啊，你说，哎呦，你说你条件都这么好，人还这么努力，对吧？我晚上约的那顿火锅，我是不是就要取消了？ 难道真的只是说我们换了一个词儿吗？ 嗯， 最近大西洋月刊最近做了一项健身语言的研究哈，研究表示说，硅谷的科技公司们在兜售健康的生活方式时， 啊、兜售，看着这个词非常好啊，兜售。 相对还有一个词叫贩卖， 哎，贩卖，哎，对， 还改变了我们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哈。这些科技公司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用描述电子设备的语言来描述我们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如何去描述电子设备的呢？最常用的一个词儿就是。是升级， 哎， 换代， 对， 对不对？ 或者说那个 优化， 优化、 嗯、 啊，刷新个系统 啊，刷新个系统、 啊，或者说什么关注一下某产品的新品发布会， 是吧？ 啊、都得熬夜看呢 啊，熬夜看、 啊，都得熬夜看呢、嗯、看完之后还得熬夜抢啊，还得排队呀、 啊 哦，排完队之后咔咔降啊。哎呀，哎，说这我怎么那么开心？哎，据说啊，就聊到这儿。据说这个我们即将要迎来的这个5G 时代， 嗯， 啊，我们现在手里拿的很多款手机， 嗯、 我们现在用的手里拿手机 又不能用了， 不能插5G 的卡， 所以呢，全民换手机呗， 换机子， 换机，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说我们想哎更新换代，我们想就是过度消费了，而是说我们要被升级， 被升级， 对， 嗯， 我们被贩卖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消费升级的概念， 嗯，我们被兜售了很多很多无厘头的概念。 但是据说这个5G确实能快很多啊、 哎！ 说下载一部电影只需要几秒， 几秒， 简直就是闪电的速度。 嗯， 但是快真的好吗？对不对？ 嗯， 你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过于快了吗？ 嗯 嗯， 对吧？ 说回来哈，再说说这减肥的事儿。原来呢，减肥这个词儿呢，经常对应另一个词儿，这词儿呢不是特健康，叫节食啊。这个节食呢，不仅仅是这个过度爱美，而且呢，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有点虚荣，对吧？那以前呢，我们也这个为了形象而委屈身体，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不仅仅是在瘦身，而是在这个进行形象管理。 哎呦， 我们的身体呢，更像是我们身边的电脑和手机，是另一个需要你来管理的。电子设备， 哎呀，我的妈呀，形象管理， 形象管理、 啊，哎，就是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那个，就培训课程啊， 嗯， 就是教这个，无论是年轻的女性，或者说这个， 嗯、 啊，这个宝妈， 嗯， 啊，让他们如何优雅的做一名女性， 如何优雅的很多啊， 啊，对吧？ 非常的多。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那样的课程？比如说，就是，哎呀，你吃饭， 比如说周末学学插花啊，弄弄茶道啊， 嗯。 这还是比较那个 啊， 普通的 是 吗、 啊就 是？ 对，就是说，你这个女性啊，应该怎么去做啊？在家里的 姿态问题， 在家里的就比如说什么，包括什么面容的姿态啊，身体的姿态，还有不同社交场合你的姿态 是吗？ 啊，然后什么你的什么礼仪啊、 嗯， 什么服装搭配， 嗯， 哎呦，我的天哪，据说火爆的不得了。 我又想到了几个词儿 啊， 兜售， 兜售， 贩卖， 贩卖。啊，船 哎，说到这儿哈，刚才我们说这个，说现在我们会把人的身体啊，当做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一样的去管理。孔文，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啥？ 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儿、 嗯， 叫把人， 这叫活得不潇洒， 把人无机化。 把人无机化。 无机化，对、哦、无机化就是说我们生命是有机体嘛。 嗯， 对。然后你知道最科幻的这个无机化是什么吗？ 怎么说？ 就是把我们的这脑子， 嗯， 嘚儿拿出来了， 哦， 放在一电脑里， 哦，开 这个时候我们都，这时候我们都不需要依赖自己的身体， 嗯， 不需要依赖手和脚了， 哦， 我们还活着。这就是人的彻底的无机化。 哦，哎，这有让我想到了这个哆啦 A 梦里啊， 哆啦 A 梦 这个大雄， 嗯， 考试， 嗯， 哎呀，这不会呀，记不住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小叮当噔噔噔，然后从口袋里 记忆面包， 哎，对，记忆面包， 嗯 啊，然后把那个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啊， 嗯， 是吧？二减一等于一啊， 嗯、 啊，把这种这个非常高深的这个啊，就怎么学都学不会，老师也教不会，自己也记不住的这些难题， 嗯 啊，然后都写在记忆面包上，然后呢吃下去。 你看，这不就是让人无机化吗？对吧？ 嗯、 变成电脑一样。 嗯。 但是我又发现了，这个人不断的在哎靠近这无机化，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些设备开始变得有机化了。 嗯， 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种说法，说现在手机是咱们的一大器官， 嗯， 对吧？ 嗯， 就是咱们用的这些手机电脑都变成咱们身体的一个延伸了。 嗯， 可不可怕？ 对吧？ 嗯， 它能够什么随时监测你的睡眠， 对 啊，监测你的心率， 嗯 啊，然后 跟你这个互动一下， 哎、 有的时候 对，跟你互动一下，咔、就出了一条， 嗯， 是吧？信用卡该还款了啊，然后过两天是你和女朋友的什么纪念日啊，然后过两天是老婆的生日。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啊，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难道我们真的离那个科幻世界里边那个人和机器人就是那种稀松平常 就是 大街上那种感觉就不远了吗？ 可能慢慢的人都会被替代， 被替代 啊， 别被替代吧，大家那个大团结啊，都生活在这地球上， 找一个虚拟的伴侣 啊， 能够解决一切的问题。 一个够不？ 对吧？这个哎，这个你还可以有好多个，对不对？ 可以升级， 对吧？而且你这个完全按照你的性子来，完全按照你的脾气来，是不是？你跪下！ 叫什么？叫什么？细思极恐，对吗？ 啊、对吧？ 嗯，未来世界离我们很近了。 嗯 嗯，好吧，跟大家说完这件事儿，说这个现在哈，真的是减肥这个词儿呢，让别人觉得不够洋气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不够 man， 所以呢，这个出现了很多新一代的这个管理身体的这个新的主张哈， 嗯、 比如说性能加强这样富有男子气概的描述啊， 哎、 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减脂啊、增肌啊、体重管理呀、包括这个塑形这样的一些词汇，这是对于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这个健康领域啊，身体语言的一套研究， 嗯， 也就是说呢，受到肥胖困扰的人们呢，长期以来受到各种歧视，但是现在呢，想拥有理想体型啊，其实被描绘的像清理电脑缓存一样， 嗯， 已经不是像原来那样啦。 嗯，对，其实小学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写作文会有各种各样的格式， 嗯、 什么啊总分段落，什么总分总段落、 嗯。 刚才我们给大家采用了总分段落，第一句话、 嗯、 给大家提出了核心的观点， 嗯， 兜售， 贩卖 。 总之呢。未来离我们很近了啊，这个大家这个生活方式呢，这个悄没声的就在发生一些变化、 嗯、 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注意力有的时候呢集中在你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AM97 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然后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谢谢大家。哎，我这贯口怎么样？ 不错不错不错， 是不是可以 堪比某少， 是吧？堪比华少。啊，我叫赛华少。 赛华少。好吧，我们接近今天早晨的第一个连线哈，我们连线一下搜狐一评人泽弟，来跟我们说一说近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视频内容呢。 Hello 泽弟。 Hello 大家好。 Hello 主持人好。 最近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这个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呢，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我们觉得本周最火热的电影就当属这个 DC 宇宙的超级英雄故事海王了。然后它其中的这种奇幻的特效和故事，然后令这个电影在口碑啊还有票房上都有不俗的表现。然后我们就感觉呢，现在这个超级英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都大受欢迎，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我们本土的影视内容中这一类的题材不是那么的多见。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想为大家推荐一部就是由搜狐视频出品的东方幻想题材的这种超级英雄作品，然后叫做重名卫的一部网剧。这部剧呢是将少年热血、超能力次元，然后这个历史悬疑以及宫廷权谋等元素都进行了一个融合，然后以大明王朝作为背景，围绕重名卫与特殊能力者叫做击中的这种矛盾所展开了。跟其他的这种悬疑探案剧把重点放在这种案情上不同，然后这部重名卫呢它史无前例的打造了一个超级宇宙啊，超级能力宇宙。无论呢是这个主角徐鹤桥为代表的这种受到陨石辐射产生特殊能力者，他们叫做其重嘛，然后呢还是说叫做他们由这个特殊能力引发出来的九种超能力设定，目前呢他对外公布呢其实只有三种，一种叫做平明，一种叫彩虚绿，还有一种叫云间雨，然后都是比较东方元素的那种命名，然后呢将这种东方的奇幻元素和西方的这种超能力做了结合。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剧里面呢感受到非同寻常的这种奇幻色彩。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到呢这是一个明朝为背景的这种探案的内容。所以说呢虽然有超能 能力的元素，但是其实也没有那种特别生拼硬凑的感觉。然后呢，他对于明朝整个的制度啊还有细节都做了很多细致的考核，然后把这种东方元素很巧妙的融入了这种超能力的元素，然后所以呢我们看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会有这种特别的违和感。刚才我们就提到嘛，说这个剧的男主角他叫做徐鹤桥，然后他的能力呢就是可以听到死者最后的声音，就包括他说的什么话或者他环境里面有什么话他都可以听到，然后所以呢就有助于他们推理破案。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女校尉，然后他是说擅长追踪和刑侦，就又是说因为是明朝的背景，所以女子可以在朝为官，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就是明明是女孩子但是打斗很帅的这种场面。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这个女校尉段荣她的哥哥，然后是一个学贯共中西的这种武作，然后不仅呢会这种传统的验尸方法，然后也融入了，因为当时明朝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跟外国沟通这种文化，然后所以有一种西方的手法也融入在其中。三个人各司其职组成了这种破案小组，然后来带来这种公平和正义。然后这部《崇明卫》呢其实已经于本周12月11日正式登陆搜狐视频了，然后是每周二晚上的8点更新，然后会员可以抢先观看到一些内容。然后如果对于这种缜密推理啊，对于奇幻超能力和视觉特效，还有这个明朝特别的文化风貌感兴趣的朋友呢，就不妨关注一下这一部比较难得一见的国产超级英雄题材的片子，叫做《崇明卫》。 国产超级英雄哈，不仅我们可以看到海王，而且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的这个神话传说里有太多太多的超级英雄了，对不对？包括那天我们在说海王，我们还有海龙王呢，对不对？ 是的。 好，继续努力。 除此之外呢还想为大家推荐一部呢，就同样也是奇幻题材但是更具有这种童话色彩的电影，就是本周五明天即将在影院上映的一部动画电影，叫做龙猫。这个龙猫对，龙猫呢它其实是在诞生30年之后然后在中国首次上映，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国的内地观众首次在大荧幕上与这个宫崎骏的作品相遇。虽然可能如果我们喜欢日本动画的朋友，然后或对于龙猫啊或者说宫崎骏的一系列的作品都不是很陌生，但是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真正在电影院看到这才是第一次，而且呢就是为了适应这种现代化的影院的技术嘛，宫崎骏的他这个吉卜力工作室也对影片进行了数码的修复，所以不用担心说一个30年之前的这种动画片子然后是不是我们现在在电影院看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画质优秀。 对， 然后呢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然后就讲述的是在这个日本经济发展之前，然后当时自然环境很优美，然后呢有两个小孩，然后姐姐叫做小月，然后妹妹叫做小梅，然后他们在跟着爸爸到了乡下了以后，然后碰到了这种很奇幻的然后也很童话的这么一段故事。然后在这个片子中国上映的时候，其实在日本也掀起了一个热潮，而且感觉是那种中国的文化反向输出。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画师叫做黄海，然后他为龙猫的创造了一版中国版的海报，然后让日本那边也觉得哇，这个无论是说这种中国有一点点水墨的那种感觉，还是说他展现出来的那种意境都特别的让人喜欢。当时他的那个画面呢就是感觉好像是一片这种广袤的鹅黄色的稻草，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那个两个姐妹，一个小月一个小梅，然后他们呢好像是 在这个其中探索的样子，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呢，发现实际上这一片稻草它的那个斑纹跟龙猫的那个斑纹是一样的，然后让我们想象到这个龙猫里面最让你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龙猫那种软软的呀，然后跟肚子，然后还有它那种软软的毛，然后就好像是哎，你虽然没有看到龙猫出现在那个画面里面，但是它其中传达出来的那种意境你都完全可以感受到了。 嗯， 然后所以呢如果喜欢日本动画片，然后或者说之前看过熟悉这个宫崎骏的，或者说你只是想去享受一个比较悠闲的时光，或者说一个很童话很奇幻的故事的朋友，就不妨呢明天本周五的时候去影院来看这一部龙猫。 嗯，好，谢谢泽弟，这也是一波回忆杀哈。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可能在电脑上都已经看过了，但是去体验一下大荧幕上的这种童话世界，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谢谢泽弟，好，我们下周再连线，拜拜。反正这部龙猫我是会去看的，因为在我的心里就是那个小姑娘然后趴在龙猫的大肚皮上，毛茸茸软乎乎的感觉，哇，那简直就是童年的怎么说呢，最幸福的时刻。 我不看。 你不看？你 看 海王对吗？ 不看。海王 也不看。 对，海王也不看。 你等着看什么呀？ 我等着看这个 流浪地球。 哎，我看，我等看疯狂外星人。 哦， 黄渤 啊， 要和沈腾 啊， 俩人演电影。 谁演外星人呢？ 谁演外星人？可能是导演， 俩人都像， 可能是导演宁浩吧。 好吧，送给大家一首歌，我们稍后回来。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Face i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ou shall find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And I don't think the world is sold. We're just doing what we're told. I feel something so right. Doing the wrong thing, yeah. And I feel something so wrong. Doing the right thing, yeah. I could lie, could lie, could lie. Everything that kills me makes me feel alive.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And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Yeah. I feel the love and I feel it burn down this river. Every turn, hope is a four-letter word. Make that money, watch it burn. Ol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陪伴大家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欢迎大家回来，我是孔文。 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天气预报哈，预测不准的事儿，也聊了聊我们现在越来越少讲减肥这个词儿了。接下来哈，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职场还有平常这个学习以及自我提升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哈。 嗯， 现在哎呀，这个一心多用的情况确实是非常非常多了。 没错， 昨天我还这个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篇文章哈，我特别喜欢的一篇文章。 嗯， 他说现在这个 看到你发了， 对， 没有点开。 对，他说其实这文章写得很好。他说现在这个人分两种， 嗯， 一种叫时间，叫注意力猎手。什么叫注意力猎手？你知道吗？ 听着像我。 听着像你 啊， 你是注意力猎手吗？ 我是猎手。 真的吗？ 对。 你都猎了谁呢？ 我会那个比方说然后会发现很多好玩的内容，然后在节目里给大家以讲段子的形式给大家讲出来。就是啊。 所以呢，你觉得你应该是获取了别人的注意力，对吗？ 我用我自己的一心多用，把大家的注意力获取到我这边来。 然后呢，你觉得你获取了这个注意力之后，你赚到其中的这个钱了吗？就是说有收益吗？应该是没有的，对不对？ 嗯，我能坐在这儿就已经算是收益了。 就我刚刚跟大家说这个现在的社会分两种人，就是一个是叫时间交易者，一个叫注意力猎手。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意思啊，什么是注意力猎手。比如说你经常刷的那个抖音，快手，那些人都是注意力猎手，他们在猎取你的注意力，然后呢他们赚到了钱，对不对？就是哪怕你没有氪金去打赏这些人，但是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就是主播自己哈是有一些比如说财团的支持，或者说有一些接了一些广告的，对，所以他其实是通过猎取你的注意力，哎，赚到了一些利润，这是注意力猎手。还有一种呢叫时间交易者 啊，这个怎么说？ 什么叫时间交易者呢？时间的交易者就是说，你因为变成了流量，而给别人创造了利润，这是另外一种。 哦， 就比如说，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就比如说你看今日头条吧，或者看一些微信的这个文章，对吧？比如说很大号的那种公众号的文章，你想一想，你如果不是生产者，你也不是付费者，就如果这不是一个付费的文章，那你是什么呢？你是产品。就是你的时间其实是产品。你想生产这个的人是那个文章的作者，对不对？付费的人是谁？就是投广告的人。然后你其实是产品。这个就是大家，哎呀，推荐大家去搜一下这篇文章哈。这篇文章叫什么呢？叫时间交易者与注意力猎手，其实对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别样的解读吧。然后这个号呢也是叫做这个现代生活志哈，是在分析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方式。确实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大家一心多用越来越多了，注意力越来越碎末化了。然后呢，怎么说，这个其实注意力都是有价值的。 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我们现在工作的状态就是一个一心多用的状态，对吧？然后呢我们要在脑子里啊，然后跟我们的嘴巴配合梳理给大家今天带来的一些有价值的干货还有内容，我们还要看我们的这个那么多的啊，我们的直播平台，我们数以万计、十万计、百万计的粉丝朋友们，我们要跟他们互动，我们要跟他们聊天，对吧？ 所以嘞，所以这个心理学家， 对，然后我们还要跟我们的这个导播老师，然后一起配合视频的画面播出， 对 吧？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还得跟嘉宾面对面的聊天，这嘉宾每天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吧？这都是不确定的。 哎，你说这段话是带着一点小骄傲的，对不对？ 那我非常骄傲的。 我告诉你 啊，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严重损害我们的脑细胞，然后最终会产生严重的记忆衰退。说的是谁呢？就是咱。 就是咱， 就是咱 啊。 说那些 一心多用伤脑子， 说那些不断在屏幕和 APP 之间来回切换的人，最终会发生严重的记忆衰退以及脑退行的这种神经性退行的这种问题 啊。 嗯， 哎，我觉得。就最近脑子还挺好使的， 挺好使的， 对，会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嗯， 然后呢 那你跟大家讲讲呗， 然后这个时间的安排啊， 嗯， 然后也都比较合理， 嗯， 啊，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早晨来上班， 嗯， 陪伴大家， 嗯， 然后呢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吃个饭，啊，然后呢又去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去谈合作，啊， 嗯， 对吧？然后呢再回到单位，然后我们再继续开会讨论问题。 你说的是我吧？ 嗯， 总之呢，这个现在大家都有一种注意力分身乏术的感觉。但是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其实一心多用真的对大脑是会有伤害的。然后呢，怎么样去避免这种伤害呢？哎，来孔文跟大家讲一讲。 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呢，也给大家带出了几个建议啊。第一呢，是强迫自己在短时间内集中注意力啊，一次只做一件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如今呢，人们已经对很习惯这种状态，就是随时切换任务啊。不过呢，大家要训练大脑专注于一项，训练可以减少你切换的欲望。比如说啊，在切换工作任务之前，先花至少一部分的时间在手头的任务上，因为切换任务之后呢，需要更多的时间重新投入，这是一种成本。 嗯 啊，然后第二，关掉通知。 嗯， 就很多时候我们分心呢，其实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的通知，但大多数时候呢，其实没那么重要。你就比方说啊，这个昨天双十二， 嗯 啊，虽然说没有延续双十一的那么火爆啊，但是你的这个手机，然后嘣嘣嘣，然后也会来各种各样的短信或者说微信的公众号的这种提示， 是的，不断的提示你在做活动， 哎，某某商家又搞了一项什么样的活动啊， 嗯， 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福利，大家赶紧来， 嗯， 这重要吗？啊，你完全不重要， 是的， 啊，对吧？你还过来一 make up forever， 嗯，什么 forever 啊？对吧？大家可以问问自己，啊， 有 forever young 吗？ 啊。 Forever 就这些事情当中，有多少是你必须回复的， 嗯， 有多少是你啊，这个值得我给他用一下注意力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比方说限制自我干扰也很重要。 嗯嗯， 啊，有研究表明呢，说人呢，一天通常会查看15次的邮件，对于在职场工作的朋友们来说， 嗯， 但是呢，除非你在等一些非常重要的邮件，否则呢，大家没有必要老去看你的邮箱。 嗯， 啊，对， 这个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看似大家都坐在那里工作，但其实每个人的工作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嗯， 大部分的人呢，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呢？叫浅层工作。 嗯， 浅层工作就是说你的这个处理的工作不需要你100%的投入注意力和大脑高速运转， 嗯， 你其实只是在做一些简单重复性的工作， 嗯， 然后呢你浅层次工作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说你很容易走神儿。 对， 比如说看看手机， 嗯， 现在有统计啊，说这个成年人平均一天要看150次手机，在工作的时间， 嗯， 也就是每7-8分钟6-7分钟就得看一次。 对， 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真的是浅层工作。 对， 与之相对呢还有一种叫 deep work， 就是深层次的工作。 嗯， 现在很少有人能达到这样的状态了。 嗯，就是我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很多大佬， 嗯， 啊，他们可能会是那种 deep work deep work deep work 啊，然后就是像那种浅层工作的， 嗯， 哎呀，这老早的就来到单位， 嗯， 哎呀，这忙忙活活的，然后去吃午饭吧，哎呀，不行，工作还没做完，哎呀，今天没有时间吃午饭了， 其实在那刷手机呢， 啊，在那刷手机呢， 在那买双十二呢， 对对对，不指不定干什么的， 嗯， 然后呢，由于自己的拖延还有工作效率的安排不合理，然后今天手头工作没做完， 嗯， 但是呢，你得做完呢，对吧？ 嗯， 你不做完，然后影响这个，对吧？这个团队的效率和业绩啊， 嗯， 然后呢，又在那加班，哎呀，亲爱的，对不起，今天晚上不能陪你吃饭了，那工作没有做完，然后忙啊忙啊忙啊，忙到9点、10点、11点，然后呢发个朋友圈，哎呀好累呀，啊，然后啊 忙死我算了， 忙死我算了，嗯，今天一天都没有吃饭，身体真的是要透支了。音乐推起来。有这样情况的朋友，有上述孔文提到的这样的朋友，请对号入座啊， 嗯， 对号入座， 请各自对号入座啊。刚刚告诉大家，你这样做呢会被这个注意力猎手抓住，然后呢借助你的注意力去榨取一些利润啊， 嗯， 所以一定要小心。 其实这个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带来的早间大型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龚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还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接下来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是我们和智联招聘合作的志在未来的板块啊，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职场还有就业还有这个大学生工作之类的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国内某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这个金牌 HR 哈，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会计和审计岗位的招聘的经验。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林月月。 嗨，大家好。 欢迎月月，欢迎亚平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这个 HR 其实有一种自带的气场 啊， 你觉得有没有？ 有。我觉得相比这个月月和亚平来讲，可能我觉得月月是不是要稍微那种感觉会强一点， 就更像 HR 对吗？ 还好吧，我觉得我觉得我好温柔的。 好温柔。 你们觉得 HR 就是自带的那种气场可以怎么来总结一下，归纳一下？ 对， 深藏不露， 可以细说一下。 可能看招聘吧，就招聘中这个，尤其在是在这个谈一些重点问题的时候，但是其实 HR 的，我觉得还是挺温柔的，就是还是比较为我们的员工着想的， 亚平呢？亚平觉得呢？ 我觉得 HR 吧，也是一种服务类的工作职位，就是员工他不管是说工作生活上有一些问题了，其实更愿意跟我们 HR 这边去沟通。有的时候他不愿意跟他的直系领导，或者不方便跟他直系领导沟通的时候，可能会想到我们人力部。 听懂了，原来这些事儿不是都是工会解决的吗？ 对呀， 现在归 HR 管了。 就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组织是吧，我们这个团委， 对呀， 对吧，然后去有困难找组织嘛，原来是还有困难也可以找 HR。 对，因为 HR 都是漂亮的美眉和小姐姐。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原来有一个表情包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看到 HR 我就老想到这表情，叫暗中观察。就是招聘的时候就是反正也没什么表情，对吧？然后但是他心里特有数，把你都已经360度扫描一遍。 对，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也会比如说稍微涉及一点这个坑啊，这个考察一下这个应聘者的这种临场应变能力啊，这种包括这种抗压能力 啊，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会有， 有时候会有。 哎呀，不苟言笑啊， 不苟言笑。 惜字如金。 对，大家会有一些这样的印象。 回去之后这招聘者只能在那儿把所有的字都一个一个再咂摸一遍。那今天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月月和亚平是来自国内的一家非常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今天呢，我们会主要讲一讲，会计和审计这两个岗位，在比如说招聘啊，然后在面试啊，还有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月月和亚平会给大家来集中的解答一下。那首先上来呢，我们要问一个非常宏大的问题了，因为我们青年说一直在关注未来哈，尤其是关注年轻人的未来。 对。 现在这个时代变化比较快，我们之前也聊了很多，包括这个注意力，比如说碎末化呀，包括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人机互动啊，就是机器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啊。这个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学习能力越来越强了，那很多人都说呢，说这个机器人会取代我们很多人类的岗位啊，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这种城市化，比较偏城市化的啊。那想问问这个月月和亚平哈，你们觉得会计和审计属于这种工作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以我们现在来讲啊，确实是在开发 AI。就我们底下，因为底下其实已经有部门在做了， 是吗？ 对，其实就是像比如说啊，以现在互联网这种行业，其实都有什么无人超市、无人酒店、无人餐厅，其实事务所包括很多会计岗位，其实也是在做这个。可能未来啊，确实不排除，也许会取代一些基层的岗位。 就比方说。刚才听月月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最近那个火锅啊，那个无人那火锅，那个啊，据说挺火，而且你看就是在那这个餐饮行业，起码就是这个服务员啊，这等位的时候，这个引导员可能就被取消了，就没用了。 对，其实因为审计它事务所嘛，其实专业服务它其实也算是服务行业， 所以就是说会计和审计还是说有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可能会存在被机器人取代这样的风险。 对，尤其是很多基层的岗位吧，可能审计还好说一些，会计可能确实是会存在这种，我觉得啊可能是会存在。 所以学会计专业的这小伙伴们得有些危机感呢。 对啊，其实刚才在跟这个二位这个来到我们直播间跟他们分享这个我生活当中一些印象的时候啊，我就提到说这个因为我母亲是这个原来就是会计出身，我记得他们那个时候有点钞大赛是吧，还有什么打竹算大赛，到后来有了这个就是那个就点钞机，就慢慢上来之后， 有没有按计算器大赛？ 那好像没有， 那好像没有 啊，对吧？那后来，比方说，就作为会计的，就之前最简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技能，这个点钞我也就不需要了，对吧？ 所以就是还是这些科技还是会让我们的一些人力或者说一些工种可能会慢慢的消失哈。那问问这个月月和亚平，目前就是比如说会计岗位的这个就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说供大于求还是供需平衡？比如说我学的是会计专业，本科毕业，我还真的是，就我本科的这个专业还真的就是对口是去四大的， 他是中央财经的， 我本科是中央财经大学， 好厉害的学校 啊，真的吗？ 对，央财嘛，我们以前 央财 的，对，我们以前还去央财开过宣讲会 谢谢， 来你接着说， 我就想问问，就是说现在这个就业的这个整个的大形势怎么样？就是会计和审计这个专业吧，这个大方向。 我觉得以现在来看啊，因为会计其实就是这个相关专业，包括财务、审计这些专业啊，其实每年都有上百万的毕业生。但是国内的话，除了说事务所，还有很多这个企业嘛。但是就是会计，其实在入行的时候啊，它的门槛其实不算很高。所以其实有很多非专业的转过来。所以其实以目前来看，算是供大于求。 供大于求， 对， 所以竞争会非常的激烈哈。 对，其实像每年的话，就是都不说这种正式的社招员工啊，其实光是实习生，很多很多孩子从大三开始，甚至大二开始就开始涌出来，去各大事务所、各大企业开始实习。 哎呀，我在中央财经待了四年，我都没实习过， 好可惜啊。 你的梦想一直是做一名主持人。 像我这种从会计行业跳出来的人是不是属于异类？ 你是比会计更会主持，比主持更会做账的人。 月月你很会讲。哎，那月月你刚说有很多这个非会计审计专业的哈，也在往这个门类里去挤，一般什么样的专业可能会说哎，我有机会去转成一个会计或者去做审计这样的工作呢？你们接触到的， 其实我们不太限制专业，就 是 事务所其实不太限制专业。你像以我们所来讲啊，工科的还比较多，什么道路桥梁、地质，然后文科的视觉设计，气象学，食品安全，就这些其实都有。那擦边的，比如说工商管理、金融、国贸，其实这些还是挺多的。因为事务所它的培训体系比较健全，然后而且都会，就比如说新员工入职，基层员工都会有老师傅带。所以其实专业不会很限制。 哇，那些在比如说大学会计专业学了四年的小同学们，相当于就也没有太强的优势呗。 也不是一点优势都没有，毕竟是说会计科目他们懂，然后其实上手可能会快一点，而且就是说他学过会计，可能就是说这个账啊怎么看，他可能确实会清晰一点，比非专业的人， 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大学学科啊，更多的真的是靠自己，对不对？你要这个就是可着这些学科学，可能你出了社会就不够用了。 也有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想问亚平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我们学这个会计审计方面的专业啊，那比方说在这个步入职场之后啊，那么如何让自己这个比方说就是越来越值钱，或者说我做到这个职位更高的一些岗位上啊，我需要增加自己的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在这个职业范围当中。 可能单就这个会计或审计这两个职位来说的话，如果考取一些比较有含金量的证书， 还得 这个 考证，对， 对于后期的这个职位发展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你像一些 ACCA 或者是 CPA 这些证书，其中 CPA 证书的含金量相对来说还比较高的，在国内它的难度也比较大。那像我们事务所的话呢，他们每年都会有这个 CPA 的考试，包括是说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考试培训。对，我们也有一些专业老师，因为事务所里面的话，他可能是说有很多就是资深的 老师，他们已经考过了，那可能是说他会给一些比较新的或者是新入所的同学们，然后一些比较有效的指导。 说起这个CPA 注册会计师，想当年我还考过呢，考过，但是没有考过 、 刚才听那个亚平说啊，现在这个注册会计师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啊。那现在比如说我要去考取这个 CPA 的证，除了在事务所，就我知道这社会上也有很多的这种培训的机构，对吧？假如说我考到了这个 CPA， 说明我能够进入到比如说10%前多少呢？有这样的优势？ 其实注会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是在理论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当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结合，但是他其实不代表一个护身符，不是说考了注会就高枕无忧了。其实以事务所来讲啊，就是大多数事务所最重的还是经验。 经验， 对 CPA 可能他会有一个帮助。那除了说像专业上，那可能现实比较问题的就是可能确实是收入会提高一些。 那比如说同样两个小伙伴来了，对吧，一个有注册会计师的这个证，有 CPA， 对吧，一个没有，两人经验相同，你们会选哪一个？ 我们会看人。 是吗？ 对，其实我们还是要看人。就可能注会的话它会是一个加分项，但它不是一个决定项。 所以说哪怕你有了这个 CPA 的证，你也不能高枕无忧，对不对？ 对，因为是其实现在国内这个很多大学生嘛，同学们在大四毕业时就备考，然后10月份考试，确实现在有很多就是可能刚毕业一两年就考过很多科的，但不代表说他们的能力就行。 你就比方说啊，说我们这个行业，说你要考什么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证，是吧，你要有这个一级甲等证书，但是不代表你会主持节目啊。对不对？ 确实有这个证儿傍身哈，会觉得自己觉得有安全感一点。但是真的你这个还是真金白银要拿出来一亮呀，对不对？你的这个真的能力还是必须得在这个工作中去积累这个经验才可以。也问问这个亚平和月月哈，你们有没有遇到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案例哈，你们见过的这个小伙伴，有这个 CPA 的证儿，但其实工作能力并达不到别人对他的一个期待。 挺多的。 很多呀。 挺多的。 那就是说考试型人才呗。 对，是有很多考试型人才，可能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大学毕业就能考了嘛，读研究生可能2-3年他就把注会全给通过了，但是可能确实是干活不行，就是讲不明白，确实跟不上进度。有这种。 我为什么这个会去上中央财经大学哈？ 你考的分高。 其实是因为我父亲是也是就是财会这种做财会教育的。 哎呀， 然后 你讲， 然后其实就是在我们考大学的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对于自己女儿的期待，其实就是这么几个职业会比较好，会计、老师，对不对？就是诸如此类吧。但我不知道现在的就是以月月和亚平你们的感觉，你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会计还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有光环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吗？或者说一个岗位类型吗？ 可能还好，因为其实每年的话，会计专业的毕业生啊，确实是非常多，就相关专业的，所以可能就是以国内就是目前的形势来讲，因为算传统型行业嘛，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但确实是女孩子多， 那女 孩子多， 对。 这女孩子可能会比较能踏实，比较细致一点，还是啊， 也比较稳定嘛。会计这专业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嗯， 而且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父母会觉得会计这个专业好，这个工作好，是因为它不太受这个经济形势啊，或者说时代变化的一个影响会比较低。因为你看， 嗯嗯， 除了这种事务所会需要会计岗位， 嗯， 所有的比如说电台对吧也有这个做财会的人员，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每一个公司都会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员，所以他其实就是说你不愁吃饭嘛，有这样的一个技能， 嗯， 对不对， 嗯嗯嗯，对。但是我特别想往回问一个问题啊，就比方说， 嗯， 咱就比方说拿这个艺术类的专业做对比啊，你比方说学这个唱歌跳舞的啊，这个咱比方说在北京的，嗯，这很多高校啊，就还是非常有这个教学质量啊，这方面的一些优势啊。那么比方说从这个学校的教育来讲，这个咱就这么直说，说的赤裸一点吧，就是好学校和坏学校之间培养出来的孩子，他们从学校那个角度来讲会差在哪儿？ 可能是学习的能力， 学习的能力， 思维的方式， 思维方式。 对，确实是因为其实每年的话，我们这边是因为面向全国各大高校嘛， 嗯， 然后有211、985的， 哎， 也有二本、三本的， 哎， 除了个例啊，是我们碰到过三本确实特优秀的，然后985确实完全不行的， 嗯， 但大部分是有差别。他可能就是说好学校，他在学校里边他的这种就是学习的方式、思维、他自己的动力、对自己的要求以及眼界，可能是不太一样。 啊，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差异。 对，但是其实也不是说这个二本的孩子完全不太行啊， 哎， 因为是有一些就是可能普通本科的学校，有一些同学也很努力，他可能认识到自己的一个学校的短板， 嗯， 然后他会通过一些证书、实习经历去弥补。 嗯， 刚刚这个亚萍也说了哈，说这个CPA， 他还提到了一个词是 ACCA，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比如说我想去这个大型的事务所哈，我都除了这个比如说刚才说的注册会计师的这个证，还有哪一些证是可以给我哎加分的，然后这些证和证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CPA 是这样，就是中国注册会计师，他现在应该算是国内除了司法考试之外啊第二比较难的了。 嗯， 六科加一个大综合，就是如果说是在国内就是干事务所这个行业啊，考到 CPA 应该算是比较很最有用的了。 嗯， 那除了这个证书之外呢，就事务所啊是 ACCA， 就是特许公认会计师， 嗯， 那个现在改革之后应该是13门，它是全英文考试。 嗯， 它考 ACCA 是英国。 对，他算是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 嗯， 但他其实应用于全国范围， 嗯， 就国内啊目前就是大学生可以考的，因为就是从大一这个证就可以开始考了， 嗯， 这算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证书了。 嗯， 然后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身边的小伙伴在考， 你们学校现在应该是不是还有 ACCA 方向班了？ 哦，这个具体我不知道。ACCA 风向班， 方向班，对， 哦， 现在有很多学校开设这个方向班了。 嗯，方向班就是说，其实我在读本科的阶段，我就能够把它这个考下来，对吧？ 对， 就围绕着这个证来学习。 对，就是基本上中英授课这种， 嗯， 因为这个考的还比较贵的。 对，是我刚才要说这个，就是考这个自费还挺贵，大概是多少钱？ 一科折成人民币1000多， 嗯， 报名费 一共有几千？一共有几科？ 现在13科全考1万多嘛，这还不算是培训费。 嗯， 所以对于大学生们来说，确实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支出哈。那这个比如说 ACCA 和 CPA 对吧，这个注册会计师，你们在权重上会更看重哪一个，或这两种比如说一个是拿这个证的，一个是拿 ACCA 证的，你觉得能说明这个小同学他在哪方面的优势是可以通过这个证来体现的？ 其实这两个证书就是因为都算是学习能力的就是一个体现吧， 嗯， 但只不过 ACC 它更偏向于是国际的一个应用，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事务所就是走出去嘛， 有些国际业务， 对，因为国际业务越来越多嘛，它应用到很多英文报告， 嗯， 专业的财务英文词汇以及国际会计准则， 嗯， 所以 ACC 的话可能在国际上的应用呢，它有了之后可能去看做国际业务啊更顺手一些。 嗯 嗯，至于说其他证书的话，就是职称类啊可能在企业更应用，中级这种， 嗯， 可能事务所的话用处不是特别的大。 嗯， 我想问问这个月月哈，就假如说以一个这个会计事务所 HR 的这个角度哈，去给这个大学生们一个建议，你觉得大学四年什么时候开始去计划，或者说开始考这个证，然后什么时候考取，对于这个找工作是比较好的？ 其实如果是对于大学生啊，我是建议同学们可以从大二开始，因为毕竟这个青春嘛就一次，大一的时候可以这个玩耍一下， 挥霍一下， 对，可以放纵一下，其实大二的时候呢，大学三大二大三大四嘛，完全可以就说考考 ACCA 的证书，因为这个证书一年可以考四次，然后呢大四的时候参加一些实习，事务所的也行，投行的也行，企业的也可以，就是相关的一些，然后比如说他最好能选定啊，就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到底想走哪条路，然后在我设定了这个目标的时候，那我在这个完成目标之前我先去做一些准备，因为确实是有很多同学可能大学到了大四毕业的时候突然迷茫了，看到身边的小伙伴都是各个 offer 在手，然后他自己却四处碰壁，然后这个时候开始着急，但其实已经是晚了， 因为别人早已经很早之前就开始早做准备了哈。 对，我那天是见了一个女孩子嘛，她本科是山东大学，研究生对外经贸，就相当厉害两个学校了，然后研一的时候他当时是注会已经过了好几科了，后来就是马不停蹄的实习，就是白天实习晚上上课周末考证，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嘛把自己搞这么紧张啊，他就说现在竞争很大，说我要趁现在有机会的话我就要多积累自己，就很多同学其实现在已经有这种危机感了。 其实这个年轻人的发展和个人成长哈，在英文里有一个单词，叫 peer pressure， 就是说叫同辈压力。就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发展的时候，你其实不会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参照系嘛哈，可能你没有那个危机感。但有的时候你突然可能找实习或者找工作的时候，你发现跟我一个一年级的小同学会有一个那样跨越式的进步，就会突然有一个很紧张的感觉，就这种压力我觉得就真的是各行各业都会有，可能你们见的也会比较多，对不对？就是同样是大学四年，可能培养出来的这个大学生在时间的这个利用率上和最后的这个能力方面会差开一大截，对不对？ 是有这样。 好，我们今天呢是邀请到了这个国内一个大型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位金牌 HR 哈，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在招聘啊和求职当中的一些疑问啊。如果这个你是学会计专业的，或者你有志于转到这个会计和审计的这个领域，或者是你想考一个证啊，对吧？想这个通过考取这个注册会计师的证来实现这个转型啊，也欢迎你跟我们提问，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马上回来。 Lately I've been losing sleep, dreaming about the things that we could be. Baby, I've been praying hard, said no more counting doll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 we'll be counting stars.Faces, flashing signs, seek it out and you shall find. But I'm not that old, young, but I'm not that bold. 市面好多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

聊了聊会计和审计这个工作吧啊、嗯、其实没聊完呢啊、嗯、这个因为我刚刚说了嘛，我这本科是学经济类的， 嗯， 然后呢当时我们都知道说，如果你进了这个四大，也就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你得起早贪黑，工作节奏和强度都特别特别大。想问问两位，现在是不是还这样？ 其实事务所它是分淡旺季的， 嗯， 就是每年可能这个时候嘛，现在12月嘛， 嗯， 这个时候进入年审， 嗯， 然后到明年的4-5月份吧， 嗯， 这个时候确实是很忙啊，算是起早贪黑， 就是冬天的这块会特别特别忙，是个旺季。 对，因为它这块就是年审嘛，就是所有公司的财务报表， 嗯， 包括上市公司，还有我们服务的一些客户，它可能都是在明年的四月份左右会出这个财务报告， 嗯， 那所以在年审期间就很忙， 嗯， 那。是起早贪黑，包括我们的很多审计人员，他们要各处去跑，全国各地的出差， 嗯， 然后审很多各行各业的企业， 嗯， 但是其实从5月份之后吧，然后再到11月份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淡季了， 嗯， 就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夸张，那么恐怖了， 嗯，那刚刚也说到了哈，说这个其实做会计和审计这岗位的很多都是女孩子，那比如说这个女孩子刚年轻刚毕业，对吧？这样每年淡旺季交替，这起早贪黑没事儿，再过一些年， 嗯， 是不是很多女孩子就撑不下去了？因为得有家了， 要成家呀， 嗯， 可能要这个比如生孩子啊，就这种情况。 其实还好，其实以我们所来讲啊，我们现在女性的合伙人就有好几位， 嗯， 然后就是中层以上级别的就是女的经理总监， 嗯， 有不少， 嗯， 其实女孩的话，我觉得这个生活和家庭的平衡就是也是看怎么考虑啊， 嗯， 就是确实是可能是说这个另一半啊， 嗯， 会做出一些这个付出，多余的付出， 嗯， 但是我们所里其实有很多女孩可能是在所里走完了，从毕业， 嗯， 然后到恋爱，到结婚， 嗯， 生子，然后呢再到继续发展，有很多女性都是在所里走完这个过程， 嗯， 而且所里其实我们经常会搞一些联谊活动， 嗯， 然后去帮他们， 嗯，现在据说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和这互联网公司都成立这个就是年轻人婚恋交友的这个部门了，专门负责大家的这个 婚恋交友部， 对对对，就是比工会再升级一个，再更专业一点 啊，更垂直，更细分了， 更垂直。那我们就顺带着来问问哈，这个反正我毕业的那年哈，大家都说这个，比如说四大哈，嗯，说就是只是说一个阶段，你不可能就是在这儿干一辈子啊，就比如说。 哎， 这个年轻体盛啊，力盛啊，就干个几年，但是可能这个过了这个阶段，你就得换一个岗位。那我们问一问，比如说会计和审计这个工作，它的一个职业的发展的路径， 对 啊，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 嗯，其实以事务所来讲啊，如果说刚开始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头两三年，那我会做一些这个就是对于行业上自身的一个专业能力的成长。那大部分呢，可能确实在3到5年的时候，其实不光女孩子，可能男孩子也考虑到家庭的因素，他可能就会离开这个行业，去到一些企业里边，然后呢找一个不怎么出差的工作，那可能确实是方便照顾家庭。就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合伙人说过这么一段话啊，他说的挺好的，就是说如果说啊，就是你在干了几年之后你想离开， 嗯， 那这个不阻拦啊，说也是希望说这个人能够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嗯， 说但你不要告诉我说哎呀我准备走了，我要去一个企业当个出纳， 嗯， 我要去一个企业当个财务助理，说这事说出去都丢人，说你好歹是在我这儿干过做过上市公司的人， 嗯， 说你去你混不到总监你也得当个经理， 嗯， 说你就当个你最差你当个主管得管几个人哈， 嗯， 说你就当个出纳，说不要说是我这儿出来的人，太给我丢人了。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歧视出纳的意思啊，只是说这个起点不一样，对吧？ 对， 就是说你曾经已经那样有能力了， 嗯， 你就应该说我承担更大的一个责任，对不对？ 对， 嗯，然后去做一个可能强度更大的一个工作。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的路径，就除了说进入大型的企业，有没有突然转轨的转型的？ 转型的话其实可能少，一般除了说到企业啊，也有去一些投行券商这种， 嗯， 然后呢包括去一些这个像银行的， 嗯 嗯，可能就是说往金融行业走的和这种上市公司走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 除了说财务岗位呢，还有很多像内审的岗位， 嗯， 然后咨询的岗位， 嗯 啊， 怎么样，孔文，你的孔文妈妈是不是、就是、 我妈早退了， 就是一辈子没有，就是一辈子就是踏踏实实就是做会计呗。 对， 嗯 嗯，对，基本他是在传统的银行， 嗯 啊，基本是在这个银行的这个岗位发展的路径当中、 嗯、 然后这个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的一生。 嗯 嗯，对，然后其实 这是在当年像他们那辈人，他这是算非常非常好的工作了， 对， 令人羡慕的工作。 对对对对， 也很受人尊敬。 对、嗯、啊，然后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也来过有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合伙人。 嗯 啊，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作为我们这个职业和岗位做到一定高度之后你可以到达的一个， 我自己开一个事务所，自己开一个会计事务所、 啊、 有吗、哦、也有，对不对，就是自己变成一个合伙人或者说创业了相当于。 对，一般就是说长期来讲的话、嗯、就是可能到经理这个级别他可能已经适应了事务所这个氛围了、 嗯、 因为事务所的人际关系其实很简单。 嗯， 那再往上走呢有很多就是成为中级的合伙人。 嗯， 其实现在80后的合伙人我觉得还是挺多的。 嗯，挺多的。哎呀，这个创业嘛也是我们这个就业当中的怎么一个大类了，现在已经是。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要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重点了哈，就是聊一聊这个招聘。刚才在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这个这个月月说这个每次跟大家聊招聘其实在给我们 HR 自己设障碍嘛。这个怎么说， 嗯，毕竟我们是企业方要招人、 嗯、 那对方是要应聘， 嗯， 算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 博弈的过程。 嗯， 嗯，但是我们还就是这个是最有干货的部分哈，我们需要给大学生提供一些这种干货。嗯，先说说这个，比如说进会计师事务所吧，这个面试的或者说笔试的这个流程哈，招聘的这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其实一般是这样，就是说事务所的面试我觉得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嗯， 你像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就说正常我们收到简历之后我们就是会邀约一个面试。 嗯， 那可能面试呢我们一般就说可能是有两轮左右。 嗯， 一般像 HR 这边， 嗯， 然后再到部门这边， 嗯， 可能就说成功了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邀请这个人员的候选人的一个加入。 嗯， 一般不会拖很长的时间，可能没有大家想象很繁琐呀，我要经过好多天的等待呀。 不用笔试吗？ 也用笔试，但是笔试呢一般我们会看岗位的情况。 嗯， 也会看这个人的就是说证书情况，然后会这个考虑是否参加笔试。 嗯，所以这个两轮面试基本就是你们这个事务所的 HR 人力部门去面试，不会有更高层的这个来参与 啊？不会有更高层， 也会有更高层。 对，一般 HR 一轮，然后可能部门的合伙人会一轮， 嗯、 一般都是这样。 嗯， 就大部分我了解的事务所，一般其实面试的流程啊都是比较快的。 嗯， 他不会说拖很久、 嗯， 也不会说这个有很多的规矩啊，或者有很多的这个流程那么繁琐。 嗯，那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比如说先要过 HR 这关，对吧？我们的一个这个怎么说、 嗯、 面试的秘籍吧。嗯，首先是不是去面试这个会计师事务所都得穿正装？ 因为毕竟专业服务行业嘛、 嗯、 我们是就是会计其实还是很严谨的一个工作。 嗯， 尤其是说在我们面对客户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像如果说你去医院、 嗯、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给你看病、 嗯、 和一个我这样的身穿便装人给你看病，你肯定更放心一个医生穿白大褂的人。 嗯， 其实是同理的。 嗯， 那如果说穿的正式一些，那可能就说从自身来讲包括客户的信服力来讲可能确实会好一些。 嗯，所以第一个告诉大家哈，这个去面试会计师事务所一定要这个穿正装，然后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准备方面啊，转行的啊，我觉得至少说拿出一点诚意来，比如说我在不是这个专业又没有干过、 嗯、 那我空口说哎，我特别想干哈，那你起码让我看到你一点诚意哈，你考一些证书、 嗯、 或者说你去参加一些实习、 嗯、 或者说你去懂一些这方面、 嗯、 那如果是就比如说是从别的事务所就说我们这个行业可能想转过来这种，那我们可能就说会跟他聊了一些就是看适不适合我们这些发展、 嗯、 然后我们的价值观啊包括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样。 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面试的时候都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除了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 嗯、 你有什么优点， 你有什么弱点？ 我们一般不问这 个。啊，一般不问啊。 我们一般不问这么直接的。 嗯， 其实我觉得，就以我们就反正我个人啊，就包括我们所到很多合伙人，我们未必会说找很优秀的人。其实我们就是想找最合适的人。 嗯， 就是像 你觉得优秀和合适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难道更优秀的人不是适合很多领域吗？ 他可能是很优秀， 嗯， 但是他不见得说很能合适做我们这一行， 嗯， 或者说不见得就说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嗯， 就比如说像我前两天见的一个南开的男孩子，他是南开的硕士， 嗯， 本科好像是北理工的，我记得， 嗯， 从券商出来的，一定想来我们这儿，而且从最基层的人员做起。 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个，我就是想做这个行业，说我觉得我现在去做券商呢，很多专业的领域我搞不定，说我做事务所呢，我能学习一下，可能学习一个年审，他觉得他就可以了，可以再去券商。就他是很优秀，我们也不是说不愿意培养他，但如果说啊，就是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讲，我就做一个年审，再回到券商，其实还是什么都不会。 嗯， 你觉得不够踏实？ 对，确实是不够踏实， 目的性过强。 嗯，有这个可能。而且对他其实，嗯，你在一个行业里啊，如果说真是想沉静下来，一般没有3年的时间，其实做不到很了解。 哦，那就是其实刚才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面试者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些话他是跟你他主动自己说出来的，是 就我们俩聊嘛， 聊 一聊一问，然后他就直接就后来就问出来了嘛。 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聊天呢？这孩子太实诚了，这也 就假如说他不说他的这个职业规划的话，其实你们还是会选择优秀的他，对吗？ 嗯，不会，我们一般会问出来的。 哦， 能问出来。 我们是会问出来。 HR 会套话。 对呀。 没有啦，就因为如果说一个应聘者他来我们这边，他其实也是想找一个就是说符合他自己职业期望的，那他可能也要看看我们这边是不是就是说符合他的一个职业期望，那大家互相一聊嘛。 嗯 嗯嗯嗯。 那你们究竟看重哪些品质？你们觉得是适合事务所的工作的呢？ 我觉得除了说像这个大多数企业会找的像责任心啊、执行力这种啊，就可能事务所来讲啊，我们比较看重的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能力，接受新鲜事物能力，以及将这些你所学到的知识能够转换到你工作中的这么一个能力。 嗯， 因为我们是会看到一些人就说是学霸，但可能确实啊，他在真正的工作中他接受不了很多就是说这个实操性的工作。 嗯， 但是有一些人啊，比如说像我之前见过的一个女孩子，她现在也是在我们这边快升到带队的了。 嗯， 她其实学校不是很优秀，但是这个女孩子呢，当时我记得在面试时她就跟我讲过，说她知道她这个短板。 嗯， 说无论她去到哪，在实习的时候她哪怕没有任何的实习津贴和工资，只要说这个能给她得到锻炼机会她都争取。 嗯， 他就希望就说能得到一个长期的发展。 嗯， 那可能就说在这方面啊，就是然后他之后在工作中嘛，他确实是说很聪明，然后他能就说这个比如说很多新的一些行业， 嗯， 然后领域他能够就说吸收并且接受，然后持续不断的一个学习，然后去转换到一个工作中。 嗯， 因为事务所这个行业其实是比较残酷的，他是不进则退的，他没有原地踏步，就一旦说你停止之后就会被淘汰。 嗯，可是会计这个工作在我想象来不就是那些报表，就是你们所说的学习是要不断的升级哪一些素质和能力呢？ 首先就说是经验上，其实审计跟会计还不是特别的一样。 嗯， 因为如果说做审计的话呢，我们会接触到各行各业的客户。 嗯， 那每一个行业会有每一个行业的特性，比如说金融行业它跟传统制造业很多科目是相反的，房地产行业它的存货很麻烦，然后呢制造行业就相对于会比较难。 嗯， 那互联网行业新兴的游戏行业又有它自己的个性。 嗯， 然后包括呢说像涉外的业务，那每一个国家它出的一些这个报表要求又不一样。 嗯， 然后审计类型又不同。 嗯， 比如说像传统的财务报表审计、上市公司的 IPO 审计、专项的各种审计，那都需要一个持续不断的学习。 嗯， 它会不停的更新换代，而且其实即使在企业做会计啊，那比如说像税的变化，那年5月份，那我也需要重新去学习很多税务方面的知识。 原来会计这个工作哈，感觉那么的传统，但其实它是一个特别与时俱进的一个工种。 对， 就是社会哪个边边角角的面向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会计的这个报表上有所体现，对吧？ 对， 嗯，刚刚也说到了很多涉外的机构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会计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去国外留学的这个大学生们很热门的一个专业。我不知道这些年你们有没有面试很多这个海归回来的年轻人。 还是挺多的。 嗯， 其实现在很多同学们都是在国内读本科， 嗯， 然后可能研究生他们会在国外读， 嗯， 比较热门的我见到的像澳洲， 嗯， 然后英国这种， 嗯， 比如说麦考瑞。 澳洲不是这个就是叫他们叫留学生第一大专业吗？会计。 对， 嗯， 他们的那个墨尔本大学、麦考瑞大学，他们的会计专业都不错， 嗯， 然后包括英国的班格啊、兰卡斯特啊， 嗯， 然后这些学校， 嗯， 美国的也有， 嗯， 嗯，可能他们读完研之后会回到国内，因为他们的毕业时间一般都是在一月份， 嗯， 可能跟国内的毕业时间不太一样， 嗯， 那嗯，会 你们的你们每年的招聘的时间是？校招的时间， 校招其实跟大多数企业是一样的， 嗯， 都是一般以秋招为主。 哦，所以他们其实回国的时间比较早，还有一个时间去准备。 对，他们一般可能这种已经毕业呢，如果过来的话，可能会我们会看一下，那有一些这个比较合适的，我们会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就招进来了。 哦，就是不用实习了。 对，因为毕竟是已经取得了毕业证书。 嗯，那我不知道这个，比如说澳大利亚的这个会计专业，他们的会计体系哈，比如说美国的、英国的，和我们国内的一样吗？需要重新再补一些课吗？ 有一些差别吧，比如说英国的研究生他的时间很短，大部分都是一年左右， 嗯， 他可能比较专注于论文。澳洲和美国的时间会长一点， 嗯， 而且他国外可能，你比如说国内啊，一个会计他可能就是会计专业或者就是金融专业， 嗯， 他国外基本上就是会计与金融专业，他是合起来的。 嗯，哦，所以会学的没有那么专。 嗯，其实国外的教育可能跟国内的教育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其实都有自己的应用。 嗯，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是我一个文科生没有想到的一个领域。 嗯，其实我觉得会计不算一个太纯理科的，它其实是一个文理兼有的，这样它也是文理兼收的，对不对？ 对，它会有逻辑性在里边。 嗯嗯， 对，然后它也有一些，对，就是分类啊这些东西， 嗯， 包括统计上的一些东西，其实它是文科和理科的一些素质是兼有的。 嗯， 然后我们刚才这个想探测一下去进事务所的这个招聘哈，能问哪些问题。 嗯， 结果我们好像被 HR 没 漏， 嗯嗯，没跟我们聊出来， 没聊出来。 嗯， 哎呀，对吧，那这样我们换一个方式聊。 嗯 啊，对吧，然后这个他们总考别人， 嗯，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呢，我们也考考这两位 HR 啊， 嗯， 然后呢我们节目的时间呢，嗯，也过得非常快，很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果这个现在问问二位，你们现在对自己未来的这个工作规划或者说路径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亚萍先说吧。 嗯， 自己的就是我仅说我自己的。 对 对， 就是因为其实 HR 这个职业的话，它相对来说跟会计有一点相似， 嗯， 它的稳定性会比较强，也需要长期做积累。 嗯， 那像传统企业做 HR 的话，它可能是说你只需要了解就是你企业所在行业它的一些特性，然后了解就是需要摄入到你本企业的一些员工，他包括部门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进行协调就可以了。 嗯， 但是如果是说在事务所的话，像是月月说的，就是他其实各个专业都有，后期我们的客户也是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会涉及到。 嗯， 那其实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会更多。 嗯， 后期的话可能这个也是需要长期的一个积累吧，就最起码说是像他们做审计员，就是最少是说要待个3年或4年这样子，才能有对这个行业比较好的一个把控。 嗯，爱学习会传染，HR 部门也爱学习， 嗯， 对不对？ 对，月月呢？ 嗯，其实跟雅萍的想法差不多吧。嗯，也是持续不断的一个学习吧。 嗯， 然后可能很多的职业上，我觉得就是不光是 HR， 包括很多人，其实可能还是平台嘛。 嗯， 平台和团队。 嗯 嗯，可能这个平台，包括说这个团队，确实能带给自己很多东西。 嗯， 然后也能让自己就说这个不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想法，会能就说安心工作吧。 嗯。其实我最后特别想问问月月哈，就是因为你们也见过了非常非常多的大学生，也是非常有经验了啊，在这个招聘方面，你要是假如说让你对，即将要走入这个会计和审计岗位的这些新入行的这些年轻人说一些话的话，你希望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嗯，算是建议吧。 嗯 嗯。其实事务所或者说这个行业啊，它不会说设特别多的门槛儿。 嗯， 那如果说真是要来到这里啊，还是说希望大家呢能够这个，一方面是说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就是持续的一个学习。 嗯， 然后呢这个其实可能就是持续的一个学习能力吧。 嗯， 然后有一些时候可以适当给自己一些信心吧。虽然说这个工作中，尤其像会计或审计这种工作啊，可能经常会就是会有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或者说会有一些压力。 嗯， 但是呢，这个就是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然后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呢，给自己一些信心。 嗯 啊，不要放弃。 嗯，好，非常感谢这个月月和亚萍哈，今天做客我们的《志在未来》的节目。我相信这一个小时跟大家的这个聊天，也能够给大家关于会计和审计岗位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印象哈。就是我能感觉到的，首先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持续的学习能力的这样的工种。 嗯， 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进入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要提前给自己做一个计划和安排。对不对？ 对， 提前考证， 没错。 提前实习， 多 得往前走。 对，然后做好自己的规划。 嗯， 啊，这个提早入手啊，不要像刚才月月提到的，到了这个大四啊，眼看要毕业了，这个也没好好上课，什么证也没有啊，就是。 结果别人都拿了 offer 了， 对， 开始感受到同辈的压力。 没错。 嗯，好的，希望大家这个求职就业路上啊，都能顺顺利利的。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活力缪内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